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6号，农历2月初9。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可以说本周的天气真的是挺好的，晴天比较多，今天会是多云，周二、周三、周四还有周六都是大晴天，预计本周五会是多云，更长时间的话本周日是多云转阴，气温呢也是在稳稳的上升当中。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从11度到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2度到4度之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放风筝，感受一下初春的气息，也是换一个心情重新开始的好时候。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下2度，廊坊多云，11度到0下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0度到0下1度，天津阴转晴，9度到0下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作家梁冬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读书的好处在于，他总能发现原来他的感受早已被世上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他终于明白，他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他，他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在一本书当中找到自己曾经认同的观点，自己心里的想法，就像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一样，会觉得很有缘分，会觉得有碰撞出火花，这种感觉很棒。所以呢，多读书吧，读你喜欢的书。好了，在这里继续来听喜欢的歌。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志气高，那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想不 步步来，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少，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留给你听这样的一条微博，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于另一个人，才能真切的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的时候试图用孤独、付出来打动对方、捆绑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我们都应该懂得怎样独立的享受生活，不要完全的依赖一个人，这样的话你的心里也是健康独立的。好了，继续来听歌。 多久没有来到这城市，没想到多年以后会再遇见你，离开你的那天，离开这里我没有哭泣。陌生的地方渐渐熟悉，熟悉的面孔渐渐变成回忆，丢失过的心意让我忘记了经历，忘记我属于哪里。笑着问你找到爱的人了吗，

方向，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你很想忘记他，却总是忘不掉呢？分享这样的一段话，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就像我永远过不去的一个坎儿，总是下意识地看看你的近况，过得好不好，睡得是否安稳，心情是否晴朗，却连一句问候也不敢逾越。有时候想念就像突然闻到跟你一样的味道，没闻到的时候不那么深刻，突然味道跑出来，却没来由的想到哭，好想你也想忘了你。有这样的阶段，有这样忘不了的人，应该是很正常的。你也知道，时间让你变得越来越坚强，时间也让你对他的感觉越来越淡了，让时间来说话吧。继续来听歌，蔡依林 Mr. Q。 每年你逐渐我的次数，有一度你的神情中有爱慕，别急辛苦又要耍酷又要埋伏，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见招为主，给我拥抱长度不行，像重力加速度，你又傻又糊涂，与生俱来的孤独加快脚步，要加入人生。说你愿意为了我心扉开始吃素， 我还没哭， 放弃森林好好去找第一棵树木，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所以害怕从此有人把我相助，我爱你的付出不怕输。Hey you, Mr. Q, 爱你耍酷的分数电流下步步，爬山就比较速度，你又傻又糊涂，与生俱来的孤独加快脚步，要加入人数。 心要让你听见

经一生明白那才浓度一百，你的爱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要明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留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达，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金发白继续发呆，心动要慢慢摊开，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光转过， Vino Vino 最是时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Vino Vino 朋友都在转过， Vino Vino能看结果， Oh yes oh no 恋人们的角落，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我看到有人总结了这样一个东西，一些很差的撩妹手段。撩妹这个词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大概意思就是追女孩的意思。你在追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哪些做法会很差劲呢？看一下都总结了哪些，比如说，刚认识就表白，一拒绝就消失，这是真的喜欢吗？还有的人就说了，特别受不了那种看了我照片就说爱上我的人。诶，你是爱上了什么呢？照片、美颜相机还是什么？还有这个，宿舍楼下摆心形蜡烛，拿束花站在中间朝楼上大喊。诶，这个好像还有一些女生是喜欢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可能就比较烂俗了。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对方说发张自拍来，然后女孩说没有，对方就说现拍啊，我想看。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就哪怕是认识的人又不是没有见过，我就要看你现在的自拍，你就得拍给我。总之呢，类似这些的撩妹手段都是比较失败的，还是懂对方比较重要啊。好了，不说了，赶紧来听歌。 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你已停了脉搏，心跳已连成一线台词，而我不忍停了。当人生走到尽头，恍然无奈，悄然止步，才终于感到命运面前我们躲不住。还痛吗？坚强是你引以为傲的盔甲。还累吗？终于可以彻底将心事放下。这只是个梦，做的人难懂，谁能永远活在清醒中？若不想平庸，拿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飞过，是真是否谁还在乎？繁华中我们都是片刻停留，留不住的梦。不敢装太满的行李再次到达一座城，没了你我不知道哪儿还能是家。记得吗？你说过勇敢的人住在天涯。你好吗？有没有回另一个世界的家？人生这场梦，错的人不同，驰骋有人在不疯，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天是空谁还在乎？繁华中你我都是瞬时漂流，留不住的梦让伤痛无限扩大。勇敢骑上命运的黑马，在这世上留一道光。这只是个梦， 们难免瞬时飘入。庆幸的是我还有半生之久，昨晚这场 因为一句三三一零

空气，眼睛像有了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最有吸引力，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招脚之力，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像也有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最有吸引力，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交交之力。 听到的是范范范玮琪的小眼睛。看到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上这样说道，很多事情过去了回头看总觉得还有遗憾，人生啊就是这样的玩意儿，不管当时怎么过，你总还能找到一两个遗憾的事情，所以过得开心就好了。希望你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因为开心而不是因为无奈，不要总是违背自己的原则，不要总是违背自己的心，你的心想怎样不要总是背道而驰，有的时候啊你太逆着你自己了。我相信在这世上最能够疼爱自己的方法，最能够爱自己的方法就是随心，虽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心，但是尽量的跟着心走，快乐一定会多一些。继续来听歌，你不再孤单，来自杜德伟。越来越动听就到这里了，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亲爱的 my love， 喜欢你随心的模样，我会轻轻亲你脸庞，还没刷牙也觉得好香。Honey, can you remember 卡尔家里的阳光，像小孩草地上躺，那么简单却最浪漫，我的心为你疯狂，爱你让我很有力量，什么都不奢望，只要你在身旁，就这样我的爱被你飞翔，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你不会太孤单， We'll always be together。You remember 卡尔家里的阳光，像小孩草地上躺，那么简单却最浪漫，我的心为你疯狂，爱你让我更有力量，什么都不奢望，只要你在身旁。